各位斯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欢迎收听 《欲火街头》。 小口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系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条女嘅神灯啊，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系冇可能有啲咩事。 我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系好难。会有啲咩出嚟咧？即系你捽啲捽对波，你点样挖粒链？你唔会谂老泥啊？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灯 系咯。有多系真系，同埋周星驰嗰啲谂下啲八爪鱼，好拎似吸盘咁样，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样样。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头先嗰种，嗰种叫咩啊？嗰种感觉叫冇卵用嗰种感 觉。我系当归， 我系阿西， 我系阿饼。 大家好，我是阿饼，你现在听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大陆微博千奇百怪，唯有围住个钵话过你知。 哇，唔知点解呢个人围住个钵好似南区落步咁样嘅，上一集就讲打飞机，呢一集就讲包二奶，但系包二奶就唔净止包，嗰啲唔系包二奶咧，共二奶得唔得咧？共二奶，共享二奶、 time sharing 啦，好似外国嗰啲租别墅咁样咧、即系几条友，几条友夹紧买间嘅别墅，跟住轮流用咁样咯。 即系点咧？你未讲呢单嘢出嚟之前咧，呢、這个故事出嚟之前咧，我就谂下，系咪而家互联网嗰种 culture 咧，落咗去官场度咧？share 嘛我要大家 二点零 乜嘢都要 二奶二点零 都要分享噶嘛，讲真系咪先？我哋唔分享，咁咪唔系一个互联网嘅世界咯，咁样咁你试下讲下呢单张女士呢单 case 嚟听下，喺温州 自称姓张嘅女士啊，发咗微博啦，就话十月咧通过一个叫做吴黄芳嘅女子认识咗啊温州市市委秘书长吴开峰。并多次发生关系，咁跟住唔够一年之后咧，吴开峰就用20万作暗口费咧、就提出分手啦，咁跟住呢个张女士就发烂渣， 20万唔够，就咁讲啫 ，OK， 吓，咁就张女士就话吴黄芳咧系不少温州市领导嘅共享嘅女人， 哇，呢条女 咁犀利，真系可以一个窿锁住。几支棍 即系某程度咧，我系好赞成咁样嘅。你嗰啲高官系咁样咧，即系 咁，我哋起码争 多啲，我 唔使争，唔使同我哋争啊！但系 你留翻啲出嚟俾我哋，我哋啲平民百姓啊，或者 有效应留翻啲好嘢俾我哋啊！ 喺微博咧，啲网友就会觉得点样？有冇搞错啊？喂，贪咁多，搵咁多钱， 共享， 使乜共享啊？当然呢条女就。几靓嘅吓，即系 佢真系唔错喎。 即系如果 嗰张相吓， 如果张相系真嘅 ，OK。但某程度，喂，我有钱，或者100万更靓都有啦。你啊，需唔需要咁多？好似有几廿位添，系咪？好似啊，30位啊。我唔记得，总之唔止一个啦，吓几个啦，咁系共享呢个咁嘅女仔啦， 共享嘅习惯啦。 即系我哋中国。强大咗嘅而家，你明唔明白？即系资源分配嗰度咧，真系好嘢。即系你有乜可能？即系假设我去夜总会啊，我夜总会，喂大佬，咁坐一件女，咁我都好难同见哥哥分啊！话俾你听，嗱，一女就得一件啫， 系 贪官就几廿件，咁我几廿件都几件啦、啊。喂，你点可能咧？女仔仲有一个月，仲有几日唔方便啦、啊？得个三，即系得个三个礼拜，系咪先？三个礼拜你同咁唔好咁多啦。我假设 七个贪官啦， 七个贪官三日，喂，大佬好辛苦先，好嗰个周辛苦啫，系咪先？二来啊，如果每一个贪官。即系七个，每人都俾20万揞口费， 都有140万， 140鸡喎。喂，乜嘢口都揞到啦，系嘛？你上揞完，揞完上边个口啊，揞下边个口啦，系咪先？即系系一学一嗱，呢唔系我讲嘅，其实某程度系呢网友讲嘅吓。咁、我就其实复咗一个网友嘅，我话好简单，明星一样啫嘛。某某明星亦都可以同好多唔同嘅官员 合作啦，啊，或者去被人共用啦嘅 case 一样啫。问题只系呢位张女士， 唔系明星， 唔系明星吓，咁，就佢冇咗个明星嗰个 效应 效应啫。但系讲真，呢样嘢咧共享咧系明星又得。平民都得嘅， 点解唔得咧？ 吓，点解唔得咧？系咪先？ 个个试完咯，喂，正喎呢件，喂，阿牛你试下， 系啊，咁试下咯， 试下咯，试完真系正，咁冇计噶， 冇计噶，我沉咗落去啊！ 同你争，你介绍俾我，我屌， 咁啊，大家又分咯， 系咯， 但系分嗰时候，我成日，你点资源去运用咧？即系话嗱13524 6。 同你夹咯，冇计啦。 哇，咁 我要熟咩？ 咁个秘书就辛苦咯。 你讲个女仔个秘书？ 唔系，个男个秘书都辛苦。 秘书 系个贪官秘书辛苦，个女仔秘书辛苦咯。 个秘书辛苦关个老细咩事啫？ 咁就排级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噶嘛，出嚟滚啊，就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喺度嘅。我突然间立醒起。我中意阿張女士，我即刻想要噶啦嘛，男人系咁噶嘛， 領導系咁啫， 啊，即系領導系咁噶嘛，領導系咪先？即系我系領導，我系官，我要就即刻要噶啦，我嘅 culture 系咁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即系好多網友喺微博發料都話，一個領導應該系好多個女仔，而系好多個女仔共用一個領導噶嘛， 系啊， 而家以前 都系咁嘅， 系咯，即系好多女仔共用，根本就系咁。 嗯， 根本系好多个女仔共用一个领导，记住，我用呢个 culture 啊，唔系一个领导，唔系一个女仔共用几个领导嘅 ，OK， 吓，咁样，咁即系嗰个领导就会就谂啊，而家我惯咗噶嘛，我惯咗， 翻转， 我今日，我中意阿施小姐，咁我咪施小姐咯， 以前一对 N 噶嘛， 系啦， 依家 N 对一，我屌 ，N 对一，咁我，譬如阿陆领导同埋阿牛领导。喂，阿陆，今日本来你 mark 咗嘅，但系唔好意思，我突然间我又想揾阿张小姐，我系咪同你丢咧？ 唔系咁样噶啦，系你个秘书打嚟，喂，阿陆个秘书啊，我老细想 啊，大佬， 整住两个秘书自己拆点啊， 拆点佢，喂，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嘅，我好奇怪，即系如果你真系有钱。即系你系需唔需要咁样咧？咁你可以讲下你对呢单嘢有咩睇法啦？ 我就睇，其实呢单嘢同你一样睇法啦，有乜咁出奇啫？即系明星都系咁 share 啦。咁呢个只不过唔系明星咁。 唔系，我会觉得怪嘅。 但系佢真系靓，其实我又觉得即系 佢真系靓。佢唔会比其他，如果呢张相系真嘅话，佢唔会比其他明星差嘅。 冇错。 OK。 咁另外就系一个亮点就系，即系大陆啲网民啲留言都好抵。 犀利，维持个步骤咁样噶啦嘛。 读翻几句啦。 好啊！ 话我的天啊，同一个官场，同一个梦想，同一批贪官，同一个女人， 啲人 即系几抵死啊！啲水抽， 网友抽水嗰啲系咪叻过香港嗰啲？ 唔比高登差咯。 同一天空，同一梦想系几时出现噶？ 2008年 奥运啊嘛，话声咧，真系好啦，好嘢。仲有冇其他？ 美女杀手为民除害，贪官死在美女群下也无憾。咁呢啲以前出嚟爆贪官料嘅都讲开噶啦。 唔系噶，而家某程度咧。你要縮貪槍炎咧，係要靠女人啊！好多人咧都係咧，都係死於女人嗰度，佢傾唔埋攣啦。你睇啱啱雷政富啦， 係啊， 係啦，雷政富就 我今朝睇單新聞，又有個女主播又唔知話個領導唔知使咗1000萬俾喺佢身上， 一日一皮嘢啊嘛，俾佢一日一皮 呢啲咁嘅嘢啦。 即係而家係女性係可以揭露到官場嗰種黑暗。 嗯 ，OK， 所以如果某程度咧，男人就冇乜卵用噶啦，男人冇乜卵用噶啦，即系男人，譬如你假设你想揭露佢啊，你上访，咪入精神病院咯， 系啊， 系咪先？你维权唔系冚家，就直接坐监啦，系咪先？吓，你想尽办法拉一个贪官落嚟，喺我哋男人嘅角度嚟讲，系冇方法、冇能力、冇机会。O K， 女人就 唔同啦， 倾国倾城 系啦，只要你对我唔好， 你就 冚家铲啦，呢铺 揽住你死啊！主播直情话， 即系 咁嘅态度啊！ 可以讲下嗰个女主播啊，喂，嗰个女主播仲捻叻 吓， 点样咧？佢夹埋嗰个贪官系咪？我系咪贪官？我唔知啦。嗰个官个老婆啊，一齐出嚟造鸠佢吓嗰个官。哇，大佬，喂，即系女性同女性有溝通啊！我哋大家可以分享啊， 当然当然即係证明呢个贪官已经大把女啦佢、令到个老婆佢咁样憎恨佢啦、而且个老婆亦都肯企埋企出嚟一齐同呢个女主播。 即係、个老婆都对佢死晒心。 啊即係怼佢贪官嘩咪呢个官员。咁、其实某程度仲好仲好呢啲个 case 好多啦、美美 baby 啦黑十字咪嗌佢咗。喂好老实如果一个黑十字嘅领导佢点贪佢都贪唔到咁多可以俾一条女㗎。咁某程度我觉得咪又係共用囉。如果佢唔係共用美美 baby 嘅话喂佢首先美美 baby 唔会掌握佢咁多资料。OK， 早轮有报道好似係直头係有啲党部嚟㗎啦党部嚟话要彻查呢个 baby， 美美 baby， 佢因为佢令到黑十字啊捐款少咗要彻查佢跟住美美 baby 即刻爆料啦我又。 佢就话你可以你一彻查我呢我呢就会公布黑十字入面嘅贪腐呢啲资料呢我就喺美国嗰度。OK， 如果你公布 呢你都撳唔住。 係啦咁跟住呢 卡沙林 唔可以叫沙林樣即係話而家係呢個係想假設一個做法啫唔係一定要攞捉你落水。喂 某程度如果咁嘅對答出咗嚟。 即係指落燈囉你搞我啦你搞我就爆料。 你可想而知如果突然間有一日美美 baby 有什麼閃失喂整个黑十字所有嘢都出嚟㗎喎。而且某程度。 真係冇人搞佢自己意外都可能出嚟㗎。 係啦而且你记住喎如果美美 baby 有呢啲炸咁嘅痛脚你黑十字一路都仲要 keep 住养住佢。 一样养住佢喎。所以佢喺澳门。 即係求神拜佛佢都唔会有 事。喺澳门揸马沙拉蒂就马沙拉蒂㗎啦。佢而家话想入娱乐圈㗎嘛大把人帮你啦话即係听啊。因为其实我某程度有微博㗎。我成日都睇佢。 娱乐圈嘅搵刘子君啦。 同而家美美 baby 想做乜都有人喺背后帮到佢手因为你拿住嗰个贪腐嘅材料太大。就等于而家呢位张女士你拿住个贪腐嘅材料太大佢有权除咗令到呢位就係姓张嘅係咪又係姓张嘅领导会落马之外可能跟住同佢共用佢嗰班领导喂其实都腾腾 阵嘅 都腾腾阵嘅咁某程度你话200万唔够我真可以畀个300万呢个某程度将来又係美美 baby 囉或者只要佢冇事佢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 所以真係巾帼不让须眉㗎啫。 黐线啦咩须乜嘢眉啫。男人都话讲过啦係对贪官污吏係冇辦法冇能力冇方法係可以令到佢落马。从此以后即係我諗嗰啲叔贪昌廉嘅嗰啲部长呢全部搵女做就啱啦。嗰时候咪成日呢喺香港有啲喺大陆有啲人落嚟香港廉政公署去考察啊 咁咩搵到汤显明。 使撚呢首先香港都唔使话使你听香港汤显明阉咗佢咪阉咗佢转个人转条女好似阿汤唯而家香港人嚟㗎嘛周迅都系啦佢哋就只要佢哋一搭上其他一两个 贪官即刻拉晒。 是囉你知啦我哋嗰啲买酒又多啊。 咁如廉政特派专员应该搵返几个靓 嘅 女明星我真係。 以后都系啊。总之嗱叔贪昌廉嘅部门全部女性化 嗯 担保冇问题。 唔系啊你应该有支卧底嘅女性队贪员。 即系好似啲女特务咁俄罗斯啲好多嗱点解呢俄罗斯嗰啲咁啦。 有神秘之嘢 嘅。搵靓㗎嘛嗰啲女。嗰啲咪去扣嗰啲咁咪攞咗嗰啲资料跟住咪。 嗰个什么 channel 嗰啲咁嘢话可以咁做㗎喎。其实我哋香港可以参考下。因为嗱除咗你搞贪官之外仲有一样嘢喎喂我哋好我有咁多官商勾结我哋可能有啲财团啊嘅大老细同啲可能使一钱喂可能咁得好密 但系佢二奶可能知噶嘛， 系咪先？但系香港又难搞啲，因为即系好难埋到佢哋身嘅，我相信香港啲。 睇下靓唔靓咧？男人系用下边谂嘢噶，啲血冲咗落去下边就上唔到头噶啦嘛，你明白啦？ 嗯， 系咪先？如果系咁样嘅话，喂，即系再做一样嘢。总之女性系 女性埋身系易啲嘅， 女性掌管咗呢个部门咧，就系掌管呢个反贪腐呢个部门咧，我谂中国就真系有希望啦。嗯、OK， 我哋亦都希望系我哋嘅习总除咗攞佢条女出嚟卖之外啦，差唔多啦，吓或者听下，你都要搵一个唔好成日要我哋阿援姐走去做咩红十字会啊嗰啲咩总理啊嗰啲，唔好要佢做。 嗯 啊、你叫阿红姐成立一个反贪腐， 嗯， 佢阿红姐嘅魅力吸引到一班性工作者又好，二奶又好，明星都好，系、有机会令到中国嘅贪官一败涂地。 哇！就是、要佢哋真系卖身先得，好惨。 肯噶啦，而家我 为国捐躯，真系。 我觉得阿援姐嗰种魅力得嘅。因为佢自己都捐咗区俾集散㗎嘛，系咪先 ？OK， 吓咁样以你一个咁嘅女子都可以捐区俾 佢自己都身为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有高尚嘅情操 嘅，系有高尚情操噶嘛，系先？咁你都可以捐区都俾噶啦。可能下一次阿援姐行出嚟咧，哇！我老公啊，吴家产真系屌到扑街，话俾你听，屌你女嗱，以后廿一大。唔撚使洗住佢啦 ,ok, 咁好啦，唉唔好讲笑，咁样都要都咁讲啦，讲下呢个二奶，咁度即係有女啦，我哋跟住讲呢一档嘢呢，佢斜对面呢就富士大厦 ,ok, 节目时间差唔多，係咁拜拜。 拜。 死你唔死。 寻找好味都要讲下香港嘅美食噶，话俾你听。 本土嘛。 系啊，就唔好成日都讲牛。 突然本土 啊。唔好成日讲牛头角 ,ok? 即系牛头角就是我住嘅地方，咁、都要讲下一啲我工作的地方啊，湾仔系嘛。 湾仔。 首先我本身夜晚真正嘅正职都喺湾仔翻工啦，即系我会搬啊，但系 Vegas 先都喺湾仔噶嘛。嗱、呢一笪地方咧， 就 Vegas 先都搬咯，十月。 系啊，呢笪地方就非常之近 Vegas 先啦，就喺湾仔洛克道382号装饰企业大厦地下，系啲乜嘢嚟嘅咧？佢唔小食啊，小食， 即系扫街嗰只嗰只。 系啦，扫街嗰只嚟嘅。咁有啲咩嘢可以推介咧？嗱，其实咧我食之讲佢食啲乜嘢之前咧，我就讲下呢间嘢嗰种嗰、那个格局啊。佢喺间大厦嘅地下。咁咧就摆咗三四张凳。 霸嗰啲 唔係擺三四張台呢就喺個鋪頭入面。 喔入面嘅。 三四張台嘅啫。o k 咁一到早嘅時候呢就係得三四張台嘅啫。冇冷氣㗎。靠把風扇呢肥下肥下咁㗎咋。一到夜少少呢佢哋就會擺到出嚟佢隔離一條冷巷㗎。佢將凳台咗凳就擺喺冷巷度。咁好多人幫襯㗎喎。係好多人幫襯。網上面識嘅朋友有邊幾個主持會食呢傑斯仔。 是 你 呢 我啦、因为我都成日食真係成日食咁啊佐敦阿迪咁呢几个呢就成日去帮衬咁当然阿卡妹啊嗰啲都会来食咁我係为咗佢咩嘢来食呢咁就我係为咗佢个糯米饭。 喔、腊味嘅。 係腊味嘅腊味嘅。咁你可以另外加条肠亦都得嘅。 哇、 你可以 加条润肠。 润肠又得腊肠又得。咁样呢我嗰时候喺我由做人网开始唔止啦应该喺人民台开始呢咁因为我放工呢我就会喺鹅颈桥嗰个搭小巴走㗎嘛。咁我每次见如果我又放做呢咁我就会去嗰度买兜糯米饭再食㗎啦。但啲糯米饭呢系供不应求㗎。你好彩嗰日呢好彩嗰日呢你喺11点半之后就买得到。你唔好彩呢 ,11 点前你已经买唔到㗎啦。但你记住喎、间嘢开六点嗰度。 晚上六点。 晚上六点。好撚串喎 开到夜晚十二点。 十二点就完㗎喎。 即係六个钟头生意。 係六个钟头生意就可以够养活佢所有人㗎啦。你因为生意係好到点㗎啦。 即係佢唔係嗰啲地产霸权下嘅受害者囉。 唔係啦咁样但总之即係佢可以賣佢种赌因为佢好多年㗎啦。咁总之做逃开街坊生意咁我哋慕名而去啦。咁我食开。点解我讲糯米饭呢其实糯米饭呢在香港来讲一季而已嘛两季而已嘛。 诶，佢四季嘅，佢一年365日，除咗可能有啲假期之外啦，系啲农历新年之外啦，佢都你都可以食到佢糯米，佢嘅糯米饭嘅。佢糯米饭，如果你唔系净系嗌嗌多条肠咧，其实糯米饭入边都有冬菇啦、 粒啊啲 啦，有啲腊肠粒啦、润肠粒啦、有啲花生啦、有啲葱啦，系啊，啲腊肉啦咁样，咁啊佢又兜不不不得兜俾你咁样，咁你可以带翻屋企食啦，或者系当即场食啦，因为佢有 搵个发泡胶兜装住。 系啦，咁如果譬如你拎走发泡胶兜啦，你唔系咧就可以喺 碗仔 食嘅，咁样系都可以好环保啊。 嗯， 咁啊就糯米饭啦，咁阿的中意食咩嗱？我讲晒啲主持食嗰啲嘢啦吓。阿的中意食咩咧？阿的中意食煎肠粉。 煎肠 嗱，嗰啲虾米肠粉啦， 点晒甜酱啊、花生酱啊， 冇乜分别啫。煎肠粉度度都有啦，讲真，我喺酒楼都有啦。 又话蝉推咗车， 系啦。阿的就同我讲，啊，此言差矣啊！呢度啲煎肠，呢度啲肠粉系自己拉噶。 哇， 咁就系， 咁就真系， 净系手失嘅手工，你都要食啦。话声咧，我哋自己拉啦。阿的讲系自己拉噶，系唔系我唔知啊？话声咧， 睇住噶嘛，系嘛？ 唔系佢整定噶啦。拉定， 哎，咁下次我哋要介绍一间喺佐敦，你睇住拉， 睇住佢拉嘅 ，OK， 可以试下嘅，可以再介绍啦。咁啊，杰斯中意食乜嘢咧？咁其实呢样就杰斯同我都中意食噶啦。佢系个猪皮萝卜鱼蛋。我哋出边食嘅猪皮系咩咧？譬如我喺旺角先师楼下食嗰啲猪皮，好浓嘅汁噶嘛， 系啊系啊， 好浓嘅沙爹汁， 咖喱啊， 加沙爹汁啊，咁好有辣有唔辣噶嘛，嗰度系唔辣嘅 ，OK， 佢哋用佢哋食嗰只猪皮有啲咩味嘅咧？有好重嘅萝卜汤味， 哦，即系牛杂嗰只， 系啦，佢用白萝卜，白萝卜，熬因为佢卖埋萝卜噶嘛，佢猪皮萝卜鱼蛋啊嘛，佢个萝卜咧就煲熟咗啦，就搵啲萝卜汁咧就爱嚟整呢个猪皮。 哇！咁你食个萝卜都可能正喎。 系啊，啱啊。嗱，我先讲猪皮先。即系猪皮系索满晒一个清甜嘅萝卜汁。你知啦，猪皮基本上系冇乜味噶啦。 系啊， 你食个萝卜，你个猪皮系甜嘅，因为你有汁落去。 萝卜。 而且你可以嗌得萝卜啦，啲萝卜咧就真系有拣过噶。吓，唔会话成口都系渣噶，咁啊啲萝卜就入晒味啦，即系淋晒啦，都系淋晒噶啦。咁你可以食嗰个萝卜系好好啊！我杰斯啊，成日都喺度买啲嘢就上去北街先食噶啦。吓，咁除咗呢样咁啊，鱼蛋就我觉得比较普通嘅鱼蛋就 系即系可能唔系自己打啩啦。 应该唔系啦，应该唔系啦，应该。 我读中学嗰阵识个同学，我哋屋企打鱼蛋。 O K， 咁又唔关事啦。个鱼蛋应该唔系啦。咁除咗呢样嘢咩食咧？咁除佢呢度都有啲猪骨粥噶。 啊，猪骨粥。 每一碗 佐敦嗰单又有啦， 系啦，每一碗猪骨粥都有猪骨嘅，咁啊当然你话大唔大嚿就讲嗰样嘢， 睇下你有冇才啦， 系咯，冇才啦，咩不落嚟噶嘛，诶，猪骨粥清甜噶，咁样味精我又唔觉佢好多，好似有少少嘅， 有冇咸菜？ 冇。咁啊，你净系 食开猪骨粥唔差噶， 净系食猪骨粥都 OK 嘅。咁除咗呢啲嘢之外咧，咁佢有啲糖水嘅。佢好多元化嘅，咁佢有糖水就有 渣渣 啦、紅豆沙啦咁樣，或者腐竹糖水啦。 哇，腐竹雞蛋 係唔使諗啊，淨係食渣渣啦。佢啲渣渣 麻麻地， 佢渣渣係轉頭就賣曬㗎啦。 唔好中意食渣渣。 O K， 咁 嗰啲成口唔知白果啊，跟住有紅豆啊，撈埋咧，嗰個撞落去咧，我唔係好得嘅。 但係咧，講真， 齋食白果或者齋食紅豆，我得嘅，但係撞就唔得。 佢嘅渣渣就非常出名嘅，而且又係肉面向魚咧，即係快早啲去食。嗱，咁我即係咩簡單介紹一笪呢度啦。我講下，我哋好中意講一間嘢好全。呢间嘢又系好有好串，都唔可以话串嘢，即系 唔拆你啦，你食就食，唔肯食就罢就嗰只啦。 你最简单，你见到六点开工，十二点放工，你知有几捻串嘅啦，系咪先？吓，咁我哋有时食咧，都话屌你哋系串啦，唔肯做生意嘅，屌你十二点后又冇得食，啊十点后你又糯米饭又冇，乜柒都冇嘅，呢个仲咁多人帮衬，你真系可以咁同佢讲啊？咁佢啲老细咧，或者呢啲伙计咧会笑住。 咁口咁答你 嘅， 唔好俾你识啊！佢唔实话都唔会屌柒你嘅，佢会笑啦。 即系好似我哋网台咁咧，唔捻啱听咪 唔捻听咯。 喂，即系我唔好捻气咁样同你讲，我真系笑住嚟同你讲噶啦。 好，即系嗰种感觉。 啱听咪唔好捻听，你攞嚟激身唔捻 柒。嗰种感觉咧，好亲切嘅，而且佢好正嘅。我有时咧，有时放早咧，咁我见到佢哋咧，有时唔系，因为我冇生意啦，系嘛，咁啊。咁样佢哋成班友咧就会喺出边咧冻几支啤酒， 嗯， 啊摆张台，咁啊屌血啦，咁自己喺度 轮 啤，有几个好似仲系铁骑士嚟嘅，咁样就将个头盔放喺台度，但喺度啤。 喂，屌嗰啲地方真系攞嚟论证都 OK。 喂，真系好卵型啊！话声俾你听，系真系呢个食嘢，你会觉得哇，真系食到种味道喺度 好筋啊！ 而且型啊，真系好卵型啊！话声俾你听，即系。而且咁佢哋又唔会话收费，又唔会太贵啦，围起上嚟都系 几钱啊？ 如果你想食个糯米饭嘅话，20蚊唔使。 哦， 啊，都系加条肠你就梗系唔得啦，加条肠咪20几蚊啦。咁如果譬如平均你想食一餐饱饱地嘅，啊，30蚊以内。是完全冇问题 的。你50蚊兑埋支啤都用得啦，吓。 冇啤酒卖噶，咁样系啊。 唔系，你唔话佢哋几个揸住支啤去兑啤咁啊？ 佢哋 自己去七十， 自己卖佢支对面嗰间 饭馆卖， 饭馆卖噶嘛。 咁你可以自己揸支啤酒卖。 都得嘅。嗱，我成日见到佢你一个厨师定系老细啊，唔知啲咩咧。咁啊做到差唔多，一定攞支蓝杯。啊！攞支蓝杯就揾个大碗胶碗，就倒啲蓝杯落去个胶碗度，就屌你咪就走啦，就攞嚟怼噶啦！哇，真系型！即系我记得我好捻好，即系好过瘾，即系你唔会见到即系一啲好庄严嘅厨师或者服务员咁食嘢噶嘛？你见到屌着住件烂身烂世都唔算烂身烂世嘅，即系。唔算好光鮮啦，攞住支藍杯，你啡啡啡就擺落去，屌哭你個雞，即係點樣咧？我喺度食緊嘢，係嘛？佢喺我面前斟藍杯啦，坐喺我隔離嘅，喂，個客嚟嘅，大佬，喂，你係打工嘅喎，就問唔知老細定打工啊？你坐咗嚟我個位度嘅，你係攞住個盤，攞住碗， 好明顯冇階級觀念， 冇階級觀念，攞住個碗 攬曬，快啲踢佢入 去，攞支藍杯倒出嚟，哇，大佬，你要飲咧，我都想飲嘅，好啊，大佬，你引鳩我啫喎， 係咯， 你諗下，你就係食，你知唔知咁態度啊？即係除咗去食之外，你見到佢種態度，嚇，同埋啲嘢又係好食。而且佢真系 夹晒你嘅生活态度嗰啲， 又唔忧，好似唔拉搵钱咁。即系我 识啊识唔识啊？ 但系有次我喺楼下买嘢食，就见到佐敦卖肠粉，我就好似买，我系买萝卜，萝卜猪皮。咁啊，佐敦可能都食咗好多日廿年啦。我话，我来咗，我话呢档嘢都唔系做生意嘅，烂线。跟住话系啦，你唔想问啦，问，系啦，有时想食都冇得食嘅咁样。个隔篱嗰度有人笑，喂，你话呢一种嗰个态度？呢种感觉，喂， 呢啲先叫本土， 你先要食出嚟，唔系净剩咧食少味道啊，人情味，佢呢度系攞满分嘅，话俾你听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睇下有咩地方介绍，拜拜。